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近4级，最高气温37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夜思雨时》，我们这样一个在夜间播出的广播节目，和大家分享交流的是一些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问题。那我们节目中讨论的这些和情感相关的问题，也是我们的听友和网友生活中发生的一些问题发送给我们，我们在节目中来讨论。如果您想参与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参与我们的节目。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各位如果在收听我们的广播，那我们的广播频率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AM 1026，如果您在北京之外的地区，或者您想在其他时段很灵活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听听 FM 这样一个手机客户端，这样一个 APP， 找到今夜思雨时，随时您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除了我之外，我是主持人孙岩哈，那我们节目中还有一位嘉宾和大家会一起来讨论。我们的嘉宾是一位情感作家，也是一位心理咨询师，王思雨。思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个时段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各位听友和网友发送给我们的各种问题啊。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可以和我们来联系。先要来读一段比较长的留言哈，这是一位女士留给我的，在我们的这个在我的工作微信号里留给我的。他是这样说他自己现在的情况哈，他说他自己是一位比较传统的女性，那么他今年呢已经是42岁了。他和他的这个丈夫啊谈恋爱3年多的时间，在他丈夫的主动求婚下，他们在3年前领了结婚证。他说当时他们年纪都不小了，她当时是39岁，她丈夫35岁，比她小4岁哈。她丈夫当时在北京呢，也没有房子，收入一般，是一位 IT 男，户口也不在北京。她说，那么这个说她自己哈，这位女士说她自己是北京人，她形容外形就属于邻家女生的那种类型，中等长相吧。她说我学历啊什么的还都比我老公要高。那么婚前呢自己也买了房子，婚后我们就住在我买的这个房子里边哈。接着他就说到了他们婚后的生活。他因为他写的特别长，我大概的跟大家说一说哈。婚后他们开始这个彼此都不够包容对方，开始有争执有冲突。那么有那么几次，第一次呢是他丈夫说了非常伤害他的话，他丈夫骂他说说他是个老女人。而且呢说因为这个房子才和他结的婚，那这样的话就特别的伤害他，他认为啊。第二次呢又因为一些琐事吵起来呢，他丈夫动了手。再后来呢，他在这个 QQ 上啊就看到他丈夫啊 和一位女同事这个嘘寒问暖，一直很暧昧的聊天，而且他看了一下这个时间哈，聊天的这个记录呢，一直是从他们婚前到他们婚后。最重要的是呢，她丈夫对这个女同事的这个嘘寒问暖啊，非常的关切，就是变得在这个 QQ 中和对方说话是很体贴对方的。那么她就觉得这个和生活中的丈夫很反差，因为生活中她的丈夫对她其实是既不体贴也不关心，那么也不体谅，也没有那些嘘寒问暖的话，甚至他也举了几个例子哈，比如说他生病的时候啊，他这个做手术的时候啊，等等，就是需要丈夫体贴关心的时候哈， 不闻不问的 啊，对，而且他丈夫冷冰冰的站在一边，就是这样的哈， 很冷漠， 对，很冷漠。他以前以为他丈夫是个不会关心人的 IT 男，当他看到那个聊天记录以后吧，他才发现，他说啊，原来他是很会关心别人的哈，只不过关心的对象不是他。所以这样的话呢，这个女士呢就特别的受到伤害。那他们俩呢就可能因为这样的一些事情吧，就有了更激烈的争执。在一次争执之后，她丈夫就不回来了，她丈夫干脆就走了，就搬出去住了，那么电话也拉黑她了，而且呢这个住的地方也不告诉她。不仅如此，让她的同事朋友都不要告诉这位他的这个法律中的妻子哈，就是询问咱们问题的这位女士，都不要告诉他对方的信息。那么这位女士怎么做呢？就是疯了一样去找，到处问人，到处去找，就是这样的。后来终于这个大概有一两年的时间都没有找到。那么包括这个中间啊，这个有过联系，比如说自己出车祸了，很严重的车祸。那当时她是很希望她这个丈夫能够出现，能够来帮他料理一下哈，他车祸的这些事情，但是对方说我在郊区玩呢，我过不来。另外呢，就是她找到了她这个丈夫的住址之后哈，她还做了什么努力呢？就是她把她丈夫拉到了婚姻咨询师那儿。就是她这个请求她丈夫说 一块儿寻求治疗，寻求帮助。 对对对，她不仅如此，那么她找到了她丈夫的住处呢。她当时也付出了很多，比如说她说主动去做饭呐，给这个对方买东西啊，什么什么的。但是所有的这一切都没有换来她丈夫一点点回心转意哈。她丈夫呢，最后还是跟她说那个一定要和她离婚。而且她丈夫现在是这个对于她做的这些努力都不再去配合了，而且她丈夫也不让她去她丈夫自己租住的地方。是这样的，那么她承认过错误，就这位女士哈，向丈夫承认过错误，做了各种各样的努力，看来都没有希望了。她说那么现在呢，她就发现她丈夫和目前单位的那个女同事已经这个可能是一个同居状态了。她说现在啊，她的心情就是这样的，她丈夫起诉离婚。她丈夫就是想摆脱这个婚姻关系，那么是非常坚决的想离婚。那这位女士呢，她就说，她说她怎么可以毫无责任感和愧疚感哈，为了摆脱我们的婚姻和她的新欢开始新生活，就为什么变得这么冷血哈。而且呢，她自己觉得自己付出了那么多，怎么什么都没有换来啊。她的父母，就这个女生的父母知道自己被起诉离婚以后，当然也是很难过的哈。现在呢，这个女性的状态呢，就是每天精神消沉，无心照顾自己，也没有心情顾及周边的朋友，也不能专注工作。她说我就是不希望离婚，我不希望放手。原因是什么呢？我也觉得是哈，咱们听到这儿，咱们可能都会觉得，你都是这样一个丈夫了，你这个丈夫都已经有两年的时间， 对， 他这个就是如此坚决的想和你离婚，而且这个不仅是这两年吧，看来以前在婚姻内也是有很多时候，其实你对他并 不了解，他也是在出轨状态，最起码 对对，已经是这样了哈。那我们周围的这个听友，我们现在听到现在，我们大概就很想知道这位女士她为什么，她的心态是什么不离婚哈？那我也在我们的这个我的工作微信号里，我也问她了，因为她给我发的微信，她说我已经42岁了。他说我想一想自己要背负离婚女人的名声，离婚以后恐怕也很难找到适龄的理想伴侣，我无法面对未来可能孤苦伶仃的恐惧。我这辈子就被这个负心汉给耽误了，以至于我自己面临高龄 不宜再考虑生孩子，也不能再做母亲了。所以呢，我现在就想的是，我们婚姻一开始是不是就是一个错误？ 嗯， 我丈夫已经变心了，周围的人也都劝我让我放手，说我年纪大了耽误不起。但是呢，我自己就觉得我没有办法走出来，我觉得很受伤害，我不想离婚。我这个离婚让我有深深的挫败感，这个感情真的就不能挽回了吗？我真的是应该放弃吗？我现在想的是，我特别恨他，就是我能不能报复他呀？我都想去报复他，他是这样想的哈。所以呢，他就说他一个人一直在苦撑着，就是这样的哈。那么这个他的，我问他，我说那么你现在你对你未来生活的愿望哈，他好像也没有，他现在就是紧紧的纠缠在现在他这个状态里。 对，他这样的一个人哈，或者他这样的一个信念，你看他对于这段婚姻的这种挽回的这种信念有点偏执。 嗯， 说好听点叫执着，说难听点就是进入了一个偏执的状态。 对， 他不去考虑对方的感受，人家可能已经和新欢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一起居住啊，生活呀，工作呀，可能就是进入了一个新生活的正轨阶段，但是他还在纠缠在这段已经过去了的感情里。你看这个人很，他是有偏执的状态，而且他不能接受失败。 嗯，所以我们也能看得出来，他这两年可能也深深的陷在这种挫败感当中哈。 嗯，他自己对这个失败啊，刚才我们说了他不能接受失败，那么其实你看什么样的人不能接受失败，就是那种有一部分人他是非常自恋的，他只能接受自己好的状态。 嗯， 那么不好的状态是什么？就是失败，就是被拒绝， 嗯， 就是被别人背弃， 嗯， 被别人遗忘。那你看离婚是什么？离婚就是一种深深的背弃，我的伴侣曾经和我四目相对，曾经和我深情相拥，那么现在他离我而去，他给了我一个背影，我被抛弃了，我被这个人切断了联系，所以他无法接受这个状态。其实你看离婚对他来说不仅仅是离婚，还有一种内心深处的一种恐慌和一种深深的那种害怕隔离，害怕被人扔在一个角落里。他刚才说他42岁了，其实年龄既是一个数字，同时呢他可能24岁的时候他也有这种心理状态。就是我们曾经说过，说一个女性她怎么对待生活，怎么对待婚姻，你不能光去看她的年龄。你看很多女性，她随着年龄的增长，她是不断进步的，她是变得更智慧、更淡定、更能够理性从容的去面对一些问题和状况的。 对， 而不是说我们到了年龄越大了，我们反而变得越，这叫什么？这叫不淡定了，叫越来越越恐慌了，越来越焦虑了。那么这也可以看出来，这位女性哈，给我们留言的这位女士，在这么多年的成长过程中，你到底经历了什么？你是成长了，还是变得越来越迷失自己了，才会使你42岁的时候，你的婚姻发生变故的时候，你仍然抱着这样一个态度，就是我离婚了，我就成了一个离婚的女性了，我可能就不好了，就是给自己贴标签儿，然后又觉得说我这么大岁数了，我已经被他给，这叫毁了也好，这叫已经跟他结婚了，那你现在再让我离婚了，我去找谁呀？那就觉得好像离婚要面临着更糟糕的状态，就是这些不合理的信念、糟糕的信念可能会一直跟随着他， 嗯， 一直让他在这个婚姻里缠绕着、纠缠着。那刚才他说了，他已经被这个糟糕的男人，或者叫有点负心汉，毁了他的，这叫婚姻和人生。嗯，但是我也特别想问一句的，就是难道你还想把接下来的人生都毁在这一个负心汉手里吗？ 嗯， 如果你不快速的和他结束关系，结束这种纠缠，那么你的每一天都更多的投入到和这个负心汉的这种生活里，这种互动里来。 对， 如果你早一天结束，你就早一天过新的生活了。 嗯， 所以说你看有的人会觉得说，哎呀不行，他耗了我好几年的时间，他跟我结婚了，我这个心灵也付出了，身体也付出了，我的钱呀， 对，他耽误了我的情感，这个消耗了我的情感，耽误了我的这个 啊，时光哈、所有的这些都是埋怨到对方身上去了，都是认为是对方给他造成的。那么到现在还不及时止损。 就是买股票的人都知道止损， 对， 那可能最后就 他不愿意及时止损。然后我能理解，就是他这种心情，他是不甘心，而且对未来的恐惧。另外，他对这个离婚女人这个称号，他自己是很害怕的。那么所有的这些，我不知道我们这样一期节目，思瑜和我们俩这样去劝说，那我们有那种，甚至我都能想到，我们听节目的一些朋友们可能也有这种恨铁不成钢的这种心态哈，就是特别希望这位女士能够自己觉醒，就像她周围亲朋好友 对她的劝说一样， 对她的劝说一样的，人生是你要自己来过的，对吧？你想过成什么样的人生，确实这个方向在你手里，你是继续要和你这位你都认为，对，你都认为已经是很渣的一个丈夫哈、而且是一个一心一意要离开你的丈夫，你是继续想和他这么消耗下去，那么其实你真的消耗的是你自己，就是并没有消耗对方多少， 对， 那么还是你能够及时的考虑你下半生你该怎么过。当然他的担心也有道理，比如说42岁了、可能你会失掉要生宝宝的机会哈、有可能。当然如果你能早一点放手，你能及时的为自己未来生活做一个安排，你可能也并不是没有机会、但是你和你现在的丈夫这样消耗着，明明知道对方是不可能回头的，明明知道对方是不可能和你再过你向往的所谓的幸福生活的，那么每天都在这儿为这样一件事情焦虑，为这样一件事情纠缠，自己也知道自己现在是一个特别不好的一个状态，工作、生活、情感，内心都是很不好的状态，这样消耗着自己哈。那么这个，所以我真的是替他着急呀、我是 这个女性啊，你看她可能她有一个诉求，就是我现在是先我自己做一个假设，就是她说了这么多，她可能她内心的诉求就是我想把我的老公挽回，还能继续跟我一块生活，这是我的一个假设。那我不知道她的具体的诉求是什么，她期望是什么。像这样的女性其实很多，我们在平时的时候做咨询的时候会遇到很多，就是希望我这个破碎的婚姻啊，比如说我老公出轨了，我老公不爱我了，搬出家门了，或者是我老公把我微信啊什么的就已经处于离婚的边缘了，或者是已经离婚的，就是很多女性处于一种想要修复情感挽回婚姻的状态。那其实有一大部分婚姻是可以挽回的，就比如说有感情基础，然后呢这个两个人还是有很多的互动，然后呢还处于一种要求，相互要求对方，希望对方可以改变，就是有很大一部分是有这个挽回的基础和修复的基础的。但是也有一部分女性，她们的婚姻其实真的就像今天留言的这个女性这样子，就是没有挽回的必要了，或者是你即使费九牛二虎之力也挽不回来。就像这个样子，他已经搬出去，他已经和别人住在一起了，他对你就是完全拒绝回应，完全切断和你的任何联系。所以就这种情况下，就是基本上挽回的几率为零。那但是也有很多女性，比如说她会找到我们说，我依然要挽回，我就要这个人。你跟我说什么没用，我就是要挽回我老公，我还是愿意和他在一起生活。但这种情况下就会让咨询师陷入一种，会让咨询师陷入一种特别就是纠结也好，叫被动也好，会觉得说这位来访者他是处于一种偏执的状态。他就是去追求一个根本就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他这个信念也完全不合理。那其实有的时候这种情况，我们一般会劝他进行更好的去提升你自己，就是可能你自己还是一个井啊，说的难听一点哈，就是你自己是一个井底之蛙的时候，你看不到更高的更远的世界，所以你舍不得放开手里的那一小块泥巴，你觉得这就是你一生最好的玩具。如果谁拿走了我跟他拼命，如果他掉地上了我就想尽一切办法我把它捏成形，我让他陪伴着我。 对， 但是如果你走出这个井底，你发现这个世界上啊，这个绿叶也那么新鲜，鲜花也那么美，还有小兔子、小动物都可以作为你的玩伴， 你会把那块泥巴扔得远远的，你会把自己的手洗干净，你会觉得你的世界豁然开朗。所以这样一部分女性，我们一般会就是帮助她成长。我觉得这个女性也是一样，她可不可以去拥有更丰富的世界和更高一点的这种眼界，去接触到更多的人。 对， 也许她会从这个纠结中走出来。 对，至于还怕担负离婚女人的这样一个名声啊，对离婚女人这样一个标签那么的恐惧，那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一点其实刚思瑜说的很对，就是我们倒是挺希望你自己能找一位合适的心理咨询师。因为我们这样一期节目很难把你所有的心态都能够了解到。你应该找一位心理咨询师去。 他其实应该找咨询师。 对对，好好的去把自己梳理一下，倾诉一下，那么看看能不能告诉你，让你自己找到你生活的方向。 对， 其实你自己路要怎么走完全在于你。你今天听到了我们这样一期节目，你依然愿意每时每刻都陷在焦虑中、痛苦中，每天都在想着我特别的恨他，他耽误了我。你觉得这个他让我不好过，我也不让他好过啊、我用离婚拖着他，也让这个我用不离婚来拖着他，也用不离婚来安慰着我自己。那么每天其实你是很痛苦的，这是一个状态，你依然可以这样选。那么还有一个状态就是，我愿意去找一位心理咨询师， 或者也可以找一个老师啊，就是他的长者，我叫社会支持系统。就有的人他会觉得做心理咨询是不是代表我有毛病，我有心理问题，就是你可以，就他当然他身边的朋友已经劝过他了。 对，不是我，对，我估计 他也不听， 支持系统里边他的什么闺蜜啊、朋友啊、亲友啊，他都不听。对， 那你他只能找咨询师， 找咨询师吧，找一个正规的咨询师，然后去做一下咨询啊，然后去让咨询师来帮你，至少帮你来度过这样一段时间哈，是这样啊。那么当然还有一种状态，听完了以后，突然之间能够豁然开朗，不知道我们节目有没有这个作用啊？听完了我这个思瑜和我的唠叨之后，你能够豁然开朗，然后能够觉得，这个婚都能离，以后的生活还有什么好怕的？ 是吧？这个时代，我觉得离婚真的， 离婚是 不是什么大事了吧？ 对对，当然是每一个人生中的一件大事。这个我同意哈，就是一个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儿。但是这个社会的包容度，以及这个社会的认知，对于离婚的男女，其实我们很多人都会认为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你们自己的生活。那么并不会，这个社会并不会用什么道德啊什么来评判离婚男人或者女人。最重要的是你的生活要由你自己来把握。你要说到未来怕孤单，其实很多离婚的女人都会有这种心态，在离婚的时候都在想，哎呀，未来我会不会就一个人要走下去了，是吧？ 对。 那么有可能，这不是没有可能，但是还有那么一些人，他们一样通过自己的调整，很好的心态，自己很好的状态，一样也可以去找到幸福。 对， 这个周围也一样有离婚的男人也好，女人也好，他们又再次能够寻觅到更合适的那个人， 对， 让他们觉得生活更有希望、更幸福的。但是就像刚才思瑜所说的那样，最重要的是你自己的状态。 对， 如果你离了婚以后你是自卑的，你是这个心里边依然充满了那种对前面一段婚姻或者对你过去人生的那些负面的那样一些思绪， 对， 那么你就很难调整说你要再去找一份幸福，是吧？所以我们见过有离婚的女人，她们离了婚之后，她们有能力把自己经营得很好，把自己的生活经营得很好，她们有能力以一个不贴标签的身份投入到情感中，是吧？有些人会觉得，哎呀，我是个离婚女人，那我凑合着找一个得了。但是有一些会觉得，哎呀，我终于一个人很自在了，我又有机会重新去寻觅爱情了，是吧？那个感觉是不同的。所以这个其实今后生活路怎么走完全看你。那不知道这三条路哈，你今天听完了以后你愿意选择哪一条呢？是依然这个还在现在的焦虑和痛苦中，还是愿意 走出门去找一位心理咨询师，去花一点时间去面对面的咨询，还是你能够想到过去的生活一刀两断好了，我从今天起脱胎换骨，我过我想过的生活，或者说我让我自己有能力过我想过的生活，是吧？其实有的时候在这样的时候，是不是我们都看不到我们自己拥有什么，我们看到的都是那个我们在过去的生活中失去了什么。 对，所以 像他描述的这样哈，你自己在北京有家， 有房子， 有房子，有工作，有亲人。那么你自己虽然42岁，但是42岁的女人并不代表这一辈子就完了。 对， 是吧？ 是啊， 对， 这个后面的日子只要你好好的去经营，仍然是可以非常精彩的。 当然我见过有女性52岁62岁都能够 活得很精彩， 活得非常精彩，很漂亮，依然也能够邂逅自己的爱情。这些其实在现在这个社会，只要你想过的精彩，那么我觉得 努力就可以。 当然了，所以这位女士她基本上是看不到自己拥有的，她眼前就看到了那个被她称为，依然被她称为她老公，她在整个的这个咨询中一直是说我老公我老公，但是像仇人一样的一个我老公。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我真的是很替她着急。我也觉得如果陷入这样一种心态，我们都能感觉到那份悲哀。 对，所以她还是要尽快的让自己提升起来，就是让她自己的这个思维呀眼界呀各方面从这个当下的婚姻状态里走出来。那之前我们学这个心理咨询啊，学精神分析的时候其实有一段话我觉得特别可以被他拿来去考虑一下他当下的婚姻。比如说哈，我们就会说，当我们咨询师在跟这个来访者做咨询的时候，当来访者跟我们聊他的婚姻，那么咨询师就去跟他聊他的家庭。当这个来访者去聊说他现在的不快乐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跟他聊一些无关紧要的他的工作。那么这个女性呢，我也希望她可以从这种就是你现在最关注的就是你的婚姻状态，那么你可不可以换一下思路去关注一下你的职业发展。那你一心扑在你的婚姻上了，你现在的职业发展怎么样？ 对 吧，你的父母现在肯定也60-70岁了， 对， 他们现在怎么样，你和他们的关系怎么样？还有你自己未来的这个人生计划，就是除了婚姻之外的一些东西，你可不可以用几个月的时间好好的去关注一下？也许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哦，缠绕着你，纠结着你的婚姻问题迎刃而解了。因为婚姻是两个人的事情，不是你一个人在这里用力不停的这个纠结焦虑它就可以解决的。婚姻是你和你那个所谓的丈夫，只能是说所谓的丈夫，因为人家现在已经和别人在经营婚姻了，所以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情。当你此时此刻没有任何的方式去解决的时候，你能不能放一放，让他停在那里，看看他会怎么发展。 那 比如说对方起诉离婚了，其实有些事情是你真的决定不了的，你任由他，也许他有他自己的生命规律。他到了这个阶段，那你看下一个阶段他要面临什么，我们去尊重这个规律，也许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对，好，谢谢思雨，今夜思雨时，大家听到的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刚才听到的我们分享的这个问题哈，就是我们的一位听友发送给我们的。如果您也有情感的问题，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和我们来联系。稍后的时间会是我们下半时段的今夜思雨时。 谁懂？何处 吹来的寒风，感觉好空，温暖渐渐远离，一个人望着星空，那一颗心才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37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是 今夜四月十，我们的节目继续在播出中。我们是一档夜间和大家分享情感话题的节目，今夜思雨时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每天在节目中和大家聊的这些情感问题，都是我们的听友和网友生活中遇到的。您或者您的朋友们也有一些情感的问题，想在广播节目中来讨论，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可以给我留言，也可以在新浪找到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给我留言。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情感作家王思瑜，和我一起和大家探讨、分享各种情感问题哈。思瑜，下面呢是一位男生问到的问题哈。这位男生是这样说的：说我喜欢一个女生，喜欢了都快一年的时间了。那么他呢也知道，但是我呢始终是没有去有表白的这个机会，后来呢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去表白了。那么表白的时候呢，当然我也忐忑不安，而且在那之前啊，我心里一直都想的是表白了之后会怎样呢。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我表白了，没想到呢他说考虑一会儿吧。等他考虑了大概半个小时之后，他告诉我说行，我答应做你女朋友吧。他说你们知道那种时候是狂喜的啊，特别的开心。但是没想到啊，两周以后他就告诉我说分手，不做我女朋友了。我就问他为什么呀，那两周我们也像其他的恋人一样，因为过去大家算是朋友吧，而且都是我在主动，就是过去我追他那段时间，也就是我单恋他那段时间。那么过去约他呢，他基本上是从来不出来的，我们之间也没有像恋人一样的互动。但是在他答应做我女朋友之后呢，第二天我们就开始像恋人一般，比如说我们也出来吃饭聊天，也牵手，也看了电影等等这些。两周之后他突然跟我说，他说我真的不爱你，所以呢他就和我分开了。我就不明白，他不爱我，他为什么要答应我的表白呢？为什么让我从狂喜现在又跌落到谷底呢？ 哎，你看这个男孩子哈，我倒挺觉得他们的这个两周的爱情哈挺甜蜜的。你看啊，跟这个女孩子表白，女孩子考虑了半个小时，这还答应的挺痛快的。就是他不像有的男孩子追女孩子哈，啊追好几个月，追大半年，追了一年，最后哎女生就是那种，这叫什么？就是。哎，一个牵手，一个拥抱，最后在某个浪漫的晚上，哎，两个人就成了男女朋友，就是那种自然而然的，那种叫日久生情产生的那种恋情。然后他这个呢，是之前是朋友，关系很明确，就是朋友。然后一个表白，我喜欢你，你能做我女朋友吗？那这个女生就考虑了半个小时。那我觉得这半个小时其实挺漫长的。他可能考虑的就是之前这个男生的一些表现啊， 啊，综合素质啊，整个人呀，家庭啊，收入水平啊，还有人品呀，比如说在朋友圈里大家都说这小伙子不错呀，就是这半个小时他可能进行的是这种考虑，进行的是理性成分的考虑，那么接下来相处的这两周，你看一旦答应了，这个女生就按男女朋友的模式跟这个男生相处了，牵手啊，吃饭呀，逛街呀，其实你这种转变是在半个小时之后答应了就开始做了，所以你看他做的仍然是一种义务似的，就像是他好像身份就他转变了身份，但是并不是情感的转变。那两周之后，这个女生就觉得说我还是不喜欢你，我觉得他这两周其实在找感觉，就是他以恋人的身份和这个男生相处，但是没有那种恋人的感觉，我只是和你有恋人的这种行为和举动和这种关系，但是我没有恋人的感觉，幸福感、甜蜜感、悸动的感觉，就是心动，还有那种激情澎湃的都没有。那所以这个女生才会两周之后觉得说，哎，我不喜欢你。你看这个男生就说啊，那你既然不喜欢我，为什么当初答应我？我觉得他当初的答应是因为出于理性的考虑，你是一个好男生，好男孩，我觉得你适合做男朋友，那么我答应你，我给你机会，我们来做男女朋友交往。但是没有那种，所以我觉得这个女生是个好女生，这个男生也是一个挺不错的男生，只是因为他们没有火花出现，没有那种稍微碰一下皮肤就会放电一样的， 对，心里面就会有感觉对， 就没有那种心一抽然后脸一红手心一紧那种，没有那种感觉， 对，所以这个也很正常，像现在这样一个情况就是对方还试过了，对方没试出想和你做恋人的那份感觉了， 对，没感觉， 那我想这个总比你一直是单恋状态暗恋状态没有表白，你可能还一直陷在其中，其实现在这样挺好的， 挺好的， 就是可能也打破了你这样一个对对方的对方的幻想和梦想哈，那么从此以后也许你也可以尝试着放下了， 对，就可以跟对方大大方方的说，哎呀，你看咱们那两周男女朋友的时候还挺快乐的，现在依然可以做好朋友，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吧，感觉这个东西哈，那你看既然感觉这个东西很琢磨不定，那也许你们做了一两年朋友之后又有感觉了呢，这都说不定啊。那之前我就会遇到过这样的人，就是他和另外一个人，他们两个人是朋友是同事，就是试过很多次没有感觉，就是试着做男女朋友，最后两个人就打算彻彻底底的做好朋友，做好哥们儿，喝喝酒啊，逛逛街呀，聊聊天呀，哎，忽然有一天又有感觉了，就成了恋人了，那个时候那个感觉很珍贵的，就是兜兜转转最终还是你。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切切，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哈，有一位女生说到了一个问题哈，她说我年龄29岁了，那么我在国外读过书留过学，我现在呢在一线城市，家里边呢有两套房子，我自己也有一辆车，过去呢因为在国外读书的时候啊没有找到合适的男朋友，而且过去呢这个可能学业也耽误了我自己，我完全没有合适的恋爱经验，没有一段完整的恋情吧，所以至今29岁了我还是一个人，单位里呢也有另外一个男生，那么他呢比我大2岁，他也是一个人，他呢家庭条件也还不错，自己也是有房有车，我对他的感觉呢是这样的，就是我喜欢长得帅一点的，但是他恰好不是，虽然他刚刚31岁，但是看上去啊就像是45岁的样子，那么单位里呢就有人撮合我们两个人，然后呢我也在想要不去试一试， 可是一看到他的那个形象呢，我自己也就打退堂鼓了。 嗯， 就这样呢，也过去了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在我们工作接触当中啊，和他慢慢的有更多的接触啊，突然发现他这个人除了外表不怎么让我觉得顺眼之外，其实其他的方面好像还不错。 嗯， 比如说和他在一起，在工作中他指指点点，但是每一次都非常的到位。 嗯， 我们几个人小组一起出差，因为我和他年龄相当，说的也比较多，其他的人呢要么就是高管层，要么就是岁数更大一点的同事。 嗯， 那么人家在一起呢可能更合得来，就剩下了我和他在一起。有一些什么样的出差的时候遇到的工作啊状态啊，都是我和他搭组去做。 嗯， 那么在这个搭伙伴的过程中呢，我才发现他其实挺照顾女生的。 嗯， 慢慢的我对他就有了好感了。一年多以前虽然有同事撮合过，但是那时候因为我的拒绝，那么他也没有再有任何的举动，现在我们就当那个事情没有发生。只是最近我对他的好感开始提升了，于是我都忽略掉了他的长相是我不满意的，我有主动靠近他的意思。但是此刻吧，才知道从别人开玩笑的这个玩笑中，我才知道我们单位的这位男士呢，他已经找到了一个比他小七岁的女生，而且他和那个女生啊，好像刚刚开始谈恋爱。 嗯， 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我很后悔一年多以前没有答应他。所以现在啊，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在关注着他，我甚至很希望他和那个比他小七岁的女生能够结束，这样的话我就有机会了。 嗯，你看就是就像小孩一样，自己的玩具就觉得哎，我不要这个玩具，我不喜欢，等别的小朋友过来抢走了，就开始哭着抢着说我就要那个玩具了。就是人很多时候就会有这种心理，就是一旦失去了就开始觉得那个无比珍贵了。我觉得这个女生，你看她说到一点，就是她特别关注这个男生的长相。 嗯 那其实我还真的很遇到过很多女性，尤其是丈母娘。 嗯， 就是她有这种颜值这种要求特别苛刻，他会觉得说我一定要找一个帅气的男朋友。那丈母娘也会觉得说我的女儿一定要找一个五官端正啊，什么这个身材是多高多高的，什么样的形体的这样一个女婿。那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那很多这个女儿一开始觉得还好了，因为我看重是她的人品和她的才华，还有她对我好。 对， 但是这个丈母娘可就体会不到这些了。 嗯， 她每次看到这个女婿就觉得说哎，你瞧她那样，就是觉得你怎么能找一个这么丑的男人。 嗯， 那你就是丈母娘会不停的用这种给你敲破锣给你搞破坏的语言来打击这个女儿的感情。因为这样的情况我们接到过很多，就是最后呢女儿也会觉得说哎，我也觉得我老公长得好丑，我男朋友长得很丑，就是他配不上我。所以你看这个女生啊，她特别关注到这个男生的长相。那么你的家庭对于你找伴侣的这个颜值的标准是一个什么标准？嗯，虽然现在这个男生有女朋友了，你会觉得啊，这个人其实还蛮好的，我甚至要给他更多的关注，甚至期望他的恋情可以结束。 嗯， 但是你要考虑到即使人家真的结束了，你能不能接受这个人的，从心底里接受这个人的颜值。 嗯， 因为很多女生就是她说她不在意，她可以做到不在意，但是很多时候她仍然在意那一点，就是这一点会成为她感情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破坏性因素。 嗯，我倒不是很同意这一点。嗯，我觉得是这样的。嗯，就是很多没有这个有没有恋爱经验的女生，可能一开始我们都有很多对恋爱的设定。 嗯， 比如说我们会设定我想找那个啊，多么帅多么帅的，嗯，多好看的那样的一个男生哈，长得那么明星哈，那么偶像，对不 对， 对啊，我或者我想找那种哎呀气质谈吐上如何如何的那样的男生哈。嗯，这个我们很多女生可能在恋爱没有恋爱的时候，我们对恋爱都有这样的一些 向往。那么男生也同样，可能男生在找女朋友的时候，也可能在这之前也有很多这种想象当中的人设， 长腿细腰大眼睛， 对。但是我们会发现，其实真正有一些人进入关系之后，你就会发现他的最初的那个人设和他找的那个是有区别的， 完全不是一回事。 对，因为可能随着我们的心理上的成熟，或者随着我们就像这个女生一样有机缘对另外一个人有了解，比如说她虽然和这个男同事过去大家在同一个单位，看来并没有这个机会更多的去在工作上接触，所以她只是看到了外貌，她只是看到对方的外貌，显老是吧，31岁像40多岁哈，她只是看到了这一点，但是她现在是在接触当中，她看到的是透过外表看到了这个人给她的感觉。比如说他所举的例子，我在想通常都是女性对男性伴侣的要求，比如说他让我觉得很安全，他跟我做搭档的时候，你看他无论在工作当中给我的那些指点，还是我们外出出差的时候，我们两个人搭成一个小组的时候，他让我觉得那么省力，那么舒服，那么省心，对吧，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对伴侣的一个要求。其实我们和伴侣在一起就是搭伴，我们是一个伙伴，我们是生活中的一个伙伴。我们很多人也都知道，如果我们能找到的这个伴侣，他能让我们在心理上情感上很轻松。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有他，我会觉得省了很多的力气，也让我省了很多心，我会觉得他是可靠的，安全的，有能力的，这个能力不是说挣多少钱的能力，而是有他在身边，那么我和他，比如说我们搭伙过日子哈，我们是生活中的伙伴，在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我知道我的这个伴侣他是有办法来解决的。其实女人对这种伴侣还是很有需求的，那么这种伴侣他是让女人会感觉到 安全感， 对，会有安全，也会很舒服，也会很轻松，是这种感觉哈。那么所以在这样的接触中，可能有一些人就会修正了他的想法。我会觉得哈，当一个人你慢慢的开始熟悉起来的时候，他的外貌真的 会忽略掉哈， 真的会忽略掉。 但是我总是感觉，你看他跟这个认识一年多了，他到现在还在强调这个人的外表，就是他强调过很多次，他在这个他的来信中，他的留言中，那么他强调过，我们在做咨询的时候会说，一个人一句话强调两遍以上，那这个就需要被注意了。就是因为我之前呢，我也遇到过一些女生，比如说她找了一个真的颜值一般的男生，那她最后她也觉得，她会跟自己的父母说，你不用看他的外表，你要看他这个人。那最后他们过得也很幸福。那但是还有一部分人就会还会纠结于这个人的外表，他还会觉得说他真的长得很丑，他配不上我。 我明白你说的这个意思，就是如果说我们特别强调某一个特点哈，我们特别强调比如说这个外表在你的寻找伴侣的这个排序中，你 到底多重要，还是 对，你得问问你自己，是吧， 对， 就是你非要找一个就是好看的，你就要把好看排在前面。 对，包括这个女生哈，我甚至有一种担心，这是我自己的担心，就是她现在只是被这个男生的对她的温柔啊、体贴啊、照顾啊，还有指指点点，还有这个男生在单位里表现出来的那种，像大哥大，就是像大哥一样暖男一样的，给她那种温暖和照顾。那么一旦她遇到了一个在颜值上，甚至在其他方面能够满足她要求的男性，他可能就会马上被那个男人吸引走了，就是因为这个男人，就是眼前的这个31岁的像大叔一样的长相的男人，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我自己的担忧，这是我听完他的故事之后我自己的一种感受。那我不知道他到底是这个颜值在他的这个排序中到底是多重要。 对，这些你可以问问你自己啊。 对， 但是我觉得像现在这样，人家已经有了 女朋友了， 你如果寄希望于人家就是和女朋友吹了，我觉得这个希望有点这个，目前来说看比较渺茫吧，或者至少我们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我觉得如果大家现在还是同事，有机会有那么多的往来，你不妨 可以更多的去观察了解他，另外把你自己真实的一面也呈现给对方。嗯，那么你们是同事，如果对方觉得诶他注意到了你作为一名女性，那么如果他对你也有好感的话，我觉得这才可能去发展下去的。现在如果你寄希望于每天想着是哎呀他又和他的小女友吹了就好了，哎呀怎么这个当时别人撮合我们的时候我没有动心啊，想着这个的话，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不行，但是可能希望并不是很大。但是从这件事上你可能对你自己的内心有了更多的了解。看来如果通过这件事情你能够悟到说其实也许长相对你并不是最重要的条件。 对。 也许其他方面你才是更看重的。那么你对你有了了解之后你再找下一个人你就好找了。 对。 是吧？有一位女生说哈，她说我就想问一下，我男朋友啊在生活中没有和其他的女生暧昧，但是我男朋友呢在一个这个直播的视频的直播当中和一个小女主播每天都有很多的暧昧，我怎么理解这件事情呢？而且啊这个人家说的话他就听，人家说什么是什么，那么包括他现在有很多的新的爱好啊生活的习惯啊心态啊都是因为那个女生说了什么她就会追随什么，我该怎么看待这件事儿呢？ 我有一种感受哈，就是她讲她这个男朋友在现实生活中跟女性没有暧昧关系，但是对于这个网络中的一个小女主播我的个人的感受，其实我之前没有遇到过类似的这种咨询或者是来访者的问题，所以我其实我对这一块不太了解，但是我有一种自己的感受，就是我觉得这个男生呢，这个男朋友有一种有点小男生追星，就是他还处于一种盲目的崇拜，他对这个网红小网红他其实处于一种迷恋的状态，就是他特别喜欢这个小网红身上的某一种特质，就比如说这个小网红女生她特别阳光，他因为网红的人就是直播的那种小女生，他们会表现出来的就是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开朗，然后这个口若悬河呀，会有一些搞笑的段子呀出来，然后这种形就是长的这种外形也特别漂亮，比如说蛇精脸、大眼睛、白皮肤。那么这个男生呢，他可能更多的处于这种对于过度美好的这个幻想当中，那么刚好这个小网红就让他满足了这一部分感受，他从跟这个网红而且能跟他互动，还能跟他去，因为我们知道做直播的时候你留言，那么这个播主他是可以跟你用口播的，就是啊这位网友你留了什么言了，其实他形成一种互动，他满足的是像这个留言的女生的男朋友的这一部分心理，就是他被关注到了，就是哎，你看我给这个人留言，我就能被关注到了，而且我给他打赏，比如说我给他打赏一点钱，他就开始说啊什么比个就是来一个新的手势啊，或者唱一首歌呀，那么这一部分男生呢，这部分网友他们可以从这种行为当中去获得一种满足感，就是我可以支配他人，我可以像一个。像一个有能力的人一样，有权力的人一样，我可以去支配别人。打赏，你看，打赏就是一种，我用这个金币买到了一段歌，买到了这个女生的一个笑，买到她点我的名字，买到她可以做任何事情，就是这个男生从这种和网红的互动过程中获得了更多的这种认可，还有这种自恋感被满足，还有他的那种，他觉得他更有力量，他可以支配一个人。那所以你看和男朋友的这种，你如果想让他从这种迷恋的模式中走出来，我之前呢我会觉得有一种方式，就是你要和他更多的去互动，和他走到现实生活中，比如说你们周末的时候可不可以去旅行一下，可不可以去游泳啊，去滑水啊，就是去做一些更多的户外运动，因为你看爬山呀、跑步呀、打球啊，这种运动其实是可以让人的这种内心里 积蓄的一些负面的能量啊，负面的一些压抑的东西释放出来。 嗯， 就是他不会通过那种比如说我看直播，我看一些这个游戏，我去打游戏，他不会通过这种方式再去得到满足了。就是你们到现实生活中更多的去参与现实生活，还有如果有共同的朋友的话，可以去聚餐呀，去一起聊天呀，一起去玩啊，这样的话他可能会更多的从这种网络这种虚拟的东西里走出来。 对对，走到现实中来面对你。 对， 是吧？ 就是你让现实更丰富多彩。 对， 你让你自己更丰富多彩。 对，这才是有用的。 对， 嗯，思瑜说的对。好，谢谢思瑜，今夜思瑜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和大家分享互动各种情感问题。今天我们的节目内容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参与和收听。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瑜时”，可以和我们来互动，和我们来分享。明天节目我们再见。 衣服穿够不够？电话紧握在手，这是一阵沉默，无法再给予你关心，竟如此难受。我困惑，那离开的理由，我当初是怎么说出口？那一时多出来的自由，其实却是寂寞。原来分手竟是失去一半的我，我不要。亲切的问候，你周围的温柔。电话紧握在手，却是一阵沉默。无法再给予你关心，竟如此难受。我困惑，那离开的理由，我当初是怎么说出口？那一时多出来寂寞，原来分手竟是失去一半的我。我不要多出来的自由，不要这种结果，怀念起亲切的吻。是我要的那种快乐，多出来的自由却没有地方藏，无法对